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南朝鲜海军16号在朝鲜西海五座岛屿周边水域疯狂地进行了一场由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主管的海上机动训练。好战集团大谈什么谁在北方界限的局部挑衅，并策划投入宙斯盾驱逐舰等数十艘舰艇和十多架飞机，到18号为止进行一场对空对舰实弹射击等训练。在这之前，15号西北岛屿防御司令部在白领岛、延平岛等岛屿进行什么危机措施训练，鼓吹了战争气氛。